大家好，我是子宇。刚刚去后台看了一下，发现到有人通过网站要怎么赚钱这个关键字搜到来我的这个博客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些条目，看看那些以这个关键词为开头的那一些记录，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子去回答这个问题的。看了看了，我就发现到自己越看越糊涂了。其实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问的问题已经问错了。因为网站也好，博客也好，播客也好，论坛也好，什么形式什么平台都好，他们都只是一种管道，他们都只是我们在网际网络上的一个平台，是我们可以展现我们自己，是我们可以提供价值的一个出口。所以那个关键不在于网站要怎么赚钱，关键在于我要怎么赚钱。换句话说，我这一个人，我有什么价值是别人想要的，而且人们愿意为这个价值付费，然后我再想看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管道，什么样的一个平台，让网际网络的这一些网民，让他们知道说有我这号人物的存在，有我这号服务的存在，然后要的人呢会主动来找我。所以那个平台是什么不重要，它可以是论坛，它可以是博客，它可以是网站，它可以是网店，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平台都好，只要你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让大家知道有你这号人物，有你这种服务的存在，并且人们通过这个平台，他们收集到那些资料，说服他们自己相信，他们向你购买这个服务，这个产品对他们来说是物有所值，甚至是物超所值的话，那你的这一个网上的交易就是成功的。所以下一次当我们看到别人在问这种问题的时候，网站要怎么赚钱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人他并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点，问题的关键点不在于网站要怎么赚钱，而在于我这个人要怎么赚钱。谢谢大家的收听。